锵锵三人行，鸡年联欢晚会现在正式开始啊！我们的这个锵锵春晚，哎，这个大戏开场了。 是， 我们不用跟春晚两个字。 我们现在要吞剑，还是要跳火圈，还是要那个之类吗？ 不是， 还是要讲小品，都要。 你别看这个，对，麻雀虽小啊，五脏俱全。嗯。我们这个别看这仨人，但是呢，规模上跟央视的春晚，对吧？那是差很多。 差，当然 我们彩排了八次， 我们好很多。哎，我香港听好多年轻朋友啊，他们可能讨老头欢心，都说。哎，马叔叔啊，我们都有这个结论。我说什么？他说看春晚不如看锵锵，都这样讲。 那其实现在已经是这个社会的常识了，是吗？这个认识一点都不新鲜。而且我是说，为什么我们那个可以代表春晚呢？你看，全球华人就代表在咱们仨身上了， 啊、没错， 两岸三地，嗯、对吧、哦？这不是等于是全球华人海外同胞？ 哎呀，浓缩版，浓缩版， 对对对，浓缩版，对吧？现在这个洛杉矶华人向我们发来了贺电，我们来念一下。哎，这个对，那么我们那个一开始呢，那么作为今年一直在聊新闻的这么一个节目。嗯，当然我们这个春晚第一个节目就是那个新闻联播了、嗯、对吧，播报。那么先由这个你们两位，哎，就是说这个二，你给你印象最深的啊，这个过去的这一年里、这个新闻、哎，你们两位给大家一人播报一个。 Lady first。 新闻还是好笑的新闻、还是 都行，都好，当然是好笑的新闻。 好笑的新闻有一个、就是我们去年不就非常多的诈骗集团嘛， 对， 就是打电话诈骗。结果呢，在福建有个大学女大学生，有一天接到诈骗集团电话，就要汇钱。就那个诈，他就跟他说，可是我现在的支付宝没有办法刷钱给你，所以你要先把钱打给我，我才可以再转账给你。然后就不断这个方式，最后那个骗子自己都傻了，他说没有这种套路的，你怎么可以想要骗我的钱？然后把电话挂了。我觉得这个还挺 好的。我觉得那个诈骗到这个地步，真的大家都觉得好玩。说起这个，不是我要说的新闻啊，我先说，我母亲啊，前一个礼拜就接到电话嘛，先是我父亲就接了，接到一把声音，后来他们告诉我那声音很难听的，很难听，又像我，他假装是我。 那你妈听着就雌激素分泌了。 他说，哎，我是佳辉啊，佳辉啊，我被抓了，被打，把我父亲吓得要死。然后通常男人啊，接种到这种电话不知道怎么样处理，就塞给老婆嘛，都这样。然后我妈就很冷静，就说，佳辉，我没一个儿子叫佳辉。然后那都算了，对方就火了，就说你去死吧。他挂了我妈的电话，你就骂。我觉得两个人就像你刚说、其实都是大概都知道，你知道我在骗你，我也知道你在骗我。 所以你看，你们都失去了天真。就我记得跟你这个新闻相关，有一名天真的女子，不是天津的女子，特别好，哎，是真的事儿。这就是这一年嘛，过去的这一年里的新闻嘛。一位天真女子总共被一个骗子骗了118次。这个骗子被逮住之后感叹说：“我没见过比我妈更好的人，就是他。” 啊，我要找这个女人。哎，我想说的，我印象最深刻的新闻，跟你们说的都很像。你刚说那个女骗子啊，我记得蛮好笑的。那个对我来说很不可思议。香港警方开记者会，就说破获了一个叫做什么电信情缘啊。我也觉得什么 一个字没听懂，你听懂？ 电信情缘。 电信情缘。 电信。电信商啊，那个 电信啊， 电信打电话 情缘，谈恋爱 啊，对对对，情缘 啊，电信情 缘诈骗，我当时也没听懂，所以跟普通话无关，是这四个字很奇怪， 香港人民很难融入春晚， 真的，他说要求打字幕了， 然后那什么意思呢？情缘哈，诈骗，就是说反正好多的原来大部分都是非洲人，然后来透过电话社交媒体骗了一些香港的中年女性。单身的，然后就说假装是白人，然后专业人士现在在南非工作，在澳洲工作等等等等，然后就骗了。然后有一个女的好像被一个男的在一年内骗了什么500,000港币之内哈、那这个后来呢，那些记者呢就找到那个女的，就访问她，为什么你会这样一次又一次，每次说哎什么寄个30万，他做手术买车什么什么，那个、女的神回啊，一句含情脉脉的去对着记者说：“爱情是无价的，年轻人。”我觉得哎呀，真是感动啊！他把一个明明自己受骗的笨蛋的事情，然后变成 浪漫化。 对啊，然后那个香港警察也很好玩，总是站在道德高地，父母官嘛，听得懂吗？ 父母官 OK、嗯、然后呢就 听成混沌也 然后就警告香港市民不要相信甜言蜜语的，我觉得很好玩啊！我那别人 追求，那这辈子没办法谈恋爱的， 对呀、啊，谈恋爱 就 是 这不是甜言蜜语。我听着这些事儿，不都是你们女人的心声吗？不是女的就最爱说嘛，要骗你就不要只骗我一次， 要骗我一辈子， 骗我一辈子，不就骗了一辈子？骗子说，哎呀，这辈子除了我妈，就你对我好了。 我要把手机关机，不能再接电话、哎。 但是你们这个就反映了今天这个媒体存在的这种这个三俗乱象，是吧？嗯、我说这个2016给咱们印象最深刻的新闻，你看你们都搞成什么新闻？我给你讲点这个正经的，就重大的这个新闻。你比方说跟我们消费者权益有关系的，对吧？有一名男子吃旺旺雪饼，运气没有变旺，向多部门写信举报，消委会投诉。然后还有我们要弘扬正能量，弘扬正气，就今天的这个社会啊，人心大坏，对吗？所以格外就要看见这些这个节操啊很正直的人。比如说有一名男子住酒店，枕头底下，第二天退房的时候，枕头底下发现1万元现金，结果男子报警。报警之后呢，这个按说大家都很感谢这个男子，但是这个男子很生气，说没有换枕套，没有换枕套，为什么不换枕套？ 重点跟他不一样。 然后你看，我再给你播报一个啊，就是这个女子请，哎，这个跟伟杰要小心啊，女子请病假。结果是出去旅游啊， 朋友圈不能乱晒照片， 还要晒朋友圈，公司截图将其开除。然后呢，客户这又是跟咱们在中国这么多假货是吧，这个骗人的，所以这也有关系，就是说客户投诉啊，这个买的鸡蛋有血丝，商家解释母鸡来了大姨妈。然后这个还有什么，我看看，这挺有意思啊。这个我也记得，湖州男子开这个交通违章，交警这个扣车，结果这个男子说，你知道我哪来的吗？我是银河系来的。 所以你不能扣我车， 扣我车毁灭地球。然后呢，这个啊，这个新闻需要研究了，说贵州一个养猪场一头公猪都没有，结果四头母猪却相继怀孕生崽。 这好玩， 这只有家辉能知道答案。 我想了好久想不到，因为今天中午吃饭我就跟我老婆跟女儿读一下这些新闻嘛，就是大家哈哈笑完就算了，就是这个新闻大家笑不出来，很认真的思考，然后还讨论到底怎么样来 可以让她怀孕、 啊、怎么怀孕。我们讨论了半天，我家都认真的。 我告诉你，这是要找出真相是吧，你就当母猪生出来看是什么 长什么样子是吧。 对不对？而且呢，咱说这个春晚，就大家肯定是看电视看这个春晚，你看还有一条新闻，就是警惕这些小偷们，对吧？小偷们你要小心是吧。这个小偷入室盗窃，结果主人回来，小偷滋溜钻进床底，结果跟着主人一块看电视，结果呢放的是咱们这个节目是吧，小偷笑出声被抓获。然后呢，这个劫匪抢完姑娘还送她回家，说看她一个人回去有点不放心。 也算是有良心的劫匪。 对对对，哎，就像你家辉刚才说的了啊，我们还是深圳的更厉害啊。中年男子冒充乾隆皇帝，成功骗走深圳富婆4000万。这乾隆皇帝啊，沈阳男子花30万装修新房，装修完发现是别人家。然后宜昌男子华翔哎，向女友求婚，被挂树上1小时后被拒绝。然后呢，日本女子在手术中途放屁，点燃激光造成手术室起火。 哎，刚说的装修房子那个，我以前遇过，在台湾开车了，有一次要修车嘛，然后我上班嘛，就算了，打电话找一家哎不太熟的车行去修，我就停在路边那一辆台湾那时候年轻开的福特那种车。就跟他讲了半天，他修完了在外面粉刷，主要是外面的、 嗯、刮的， 后来不是我的，你知道吗？就是修了别人的车的，所以会有啊，会有真实的新闻。 但装修有点夸张，车我还可以理解，装修这有点太夸张了。 对，所以呢，这个我们现在这个新闻播报啊，这个告一段落。咱们这个春晚呢，下一个节目啊，我们从这个上海吧，是吧？请来了彩虹合唱团，不是同性恋合唱团、啊，彩虹合唱团为我们表演这个合唱啊，叫这个《春节自救指南》。 在这个普天同庆的这个夜晚啊，我们不要忘了那个需要关心的那些人，比如说呢，守卫边疆的解放军战士，对吧？比如说这个节日期间加班，在这个炼钢炉前正在奋斗的这个工，当然现在好像炼钢 炉都关闭了，不能开，会有雾霾。 啊，现在我们念一下新疆发生的事件。不是，我们还要这个关心，尤其不能忘记关心的是咱们的老人，对不对？中国已经进入了老龄化社会，所以多少老人这个很凄凉啊，所以尤其是过年的时候，孝子贤孙们应该这个关注老人的需求。所以呢，那么我们也讲一个关于老人的新闻，对吧？湖南警方呢抓获两对卖淫嫖娼人员，两个男子，一个86，一个68，警察用了几分钟才把他们俩扶起来，然后躺床上还有俩那两个卖淫女嘛，说起来起来起来，这俩一时腿脚也不太利索，起来之后，你多大了？说我53，你多大了？我56了，俩卖淫女50多岁，哎，你看这也算那个。老牛吃嫩草啊， 对，也差了20多 和50多，差30了， 对吧？算年龄差的嘛。 对， 比方说你50找20的，心里会这样想嘛？对。 最令人哭笑不得的是，向警方举报者正是组织卖淫的房东。 为什么？ 为什么呢？ 为什么？ 他是为了独揽生意，他打电话举报同行，结果呢，错把自己家的地址，你知道这叫说顺嘴了，就是现在哪儿啊？把自己家地址给说出来，结果。警察到那儿扶着四个老人就走了。哎，这是是吧？ 50多岁，那两个女的不要叫人家老人呢、啊，人家生意可长。哎，所谓老龄化社会、高龄化社会就是这样嘛，每个行业都可以延长退休时间。 对对对。 对啊，所以他们至少可以做到80。 好， 问题。 哎，咱们先进入这个下一个环节 啊。 咱这春晚你别看比他们那个内容不少，对吧？就是说。给两位嘉宾，咱们要出一个题目，就是过去的一年是吧，过得很糟糕也过去了，但是呢，新的一年是鸡年，对吧？那么对于这个鸡年，两位有什么关键词？我想你们跟说出两个字，哎，代表自己对这新一年的这种欲望、这种 期待 啊。 马老师先，刚刚我接的。 好了，我想过了，我两个字很简单，叫赶快。赶快什么意思啊？快过完这个鸡年，因为我属兔嘛，属兔了，听说这鸡年是不太好的，没有吉星。虽然我不相信啊，我信因果。 我真的跟属兔的有缘分。 是吗？ 猪羊兔是一个圈里的。 那你钱不借我？还是 每次网友都要借给你？ 大年关还给人借钱，你这是 要还钱的？ 你这是上门这是黑社会的勾当，你知道吗？ 是吗？那是讨债。 讨的不是啊，就是过去反正我们 年前不可以有金钱纠纷， 就大年初一啊，那些道上的就要恶心你，就跟你借钱啊，老板借钱。你这是给我拆伙呢、哎、 年三十也会借钱，你们没有啊？啊，你们厚道。 年三十不是都要还钱的吗？就是欠钱不欠钱、 啊、不，他说是黑社会 嘛。不许传播这种思想。 啊，这不是这样吗？ 我欠的钱还没还呢。 以下剪掉，不能播。 那他说是黑社会嘛？没有，说一下香港的习俗是什么？现在比较小了，现在下面都有保安。以前是什么？一到大年夜，好，就有人敲门，然后呢，送你一盆花，或者说那叫怎么讲？嘎吧。怎么讲？ 金菊 ，然后你就要给他红包了，甚至送个财神，什么都没有，他随便找张红纸，那个字写的比我还丑了，财神两个字，你要接财神，就要给他打赏5块、10块的，都叫等于是黑社会嘛。那财神后面站了20个黑衣人，你就不能不给、啊。 不给。 对，现在没有了，现在没有。 现在都改网络啦，你不知道送财神这件事情，这个网络上也在送吗？就是在那个双十一的时候，大家就会寄一个随便乱东西给你，然后里面说是迎财神，结果你还要发那个邮资给他。这我们之前报告也是诈骗案的一种哦。啊，对。 问题那个你可以不送啊。 不能送，因为大部分人都收了，因为就像你说的，每个人都看到财神，谁要不收？ 哦，在香港不是因为看到财神，看到他 看到黑衣人 后面的20个黑衣人。 黑衣人兄弟。好，说回来我的两个字哈，赶快，就是我刚说属兔，听说今年属兔没有吉星哈，然后总是怪怪的，虽然不信、嗯、这种就是这样嘛，我不相信，听了还是不舒服啊，那所以希望鸡年时间过快一点，快了过了就舒服了 哈。哦，碰到鸡要快一点。对，你呢？ 我刚好跟马老师是反着走的。我今年给自己的，就是我之前也说过，我就是希望能够那个，今年要放过自己，所以我今年给自己是要缓慢，就做什么事情都要慢一点，退一步。 哎，你们俩真是，所以我觉得一个男性一个女性，男人就想着赶快，女人就想着慢一点，慢一点。要骗不要只骗我一次、 哦，要听这一招。你看多长的一个距离啊？对啊，所以我觉得就是因为去年可能。也不是去年，就是过去的很多年，我都是一个很急性子，我讲话也快，吃饭也快，就是做事情也很快，但我觉得有一点点累，所以今年给自己的任务就是要什么事情都稍微慢一点。 哎，你还真说，现在原来是欧洲那边有一个叫慢运动， 嗯， 慢生活， 你知道，慢食啊， 对，慢食，你说的对，对，要不你真是个吃货。就是说，这个我原来以为慢呢，就主要是倡导大家生活节奏慢一点。其实这个里边饮食好像是很主要的一个流派。 嗯， 因为我这次去伦敦呢，我就见着一个老哥，好家伙，他是怎么吃啊？他就是自己开着个那个越野车呀。在全欧洲专门找那种啊，就是甚至是家庭式的餐馆。哎，我说这个人爱吃爱到这个地步啊，他是因为听说我们到了伦敦就紧急从中途啊把车放在一个地方飞回伦敦陪我们玩两天，玩两天然后他回去还要继续他的行程。他说我就要吃遍欧洲，就是说比如说哪家的这个肘子，就德国那个肘子好吃，哗，这就开到一个那个什么山里，那个其实就是家庭。 对， 我说这是，他说真是，就是我一个人吃啊，全家人都看着他吃，然后就住在人家家里，人家也招待他，然后第二天又开车到另一个地方啊，就是他就是一个人呢，他说这个也是他叫慢运动的一个内容。 我觉得很好啊，如果是我应该也可以，会也可能会去做这种事情吧，我觉得好棒哦、啊、就是你可以，因为我说吃，你看哦，你比如说你现在要去吃，他可能在开车路他就开始期待，在想说哇这个肘子有多好吃，放了什么东西，等到他现场吃到的时候，他就吃完之后呢，他还可以继续在下一个路程中去回味这道菜，而不是我们就是哎这个吃完了然后又下一餐下一餐，就永远没有办法去把那个味道记住，所以我还蛮能够理解。 这种慢活特别慢吃啊，最好一个人走，你的哥们就做得对，跟在他旁边的人很累的，你看到我们的是急性子的，比方说你是慢活的，我跟你去吃饭，哇， 慢吃好久， 对，吃好久了，都算了，慢慢来，啊，你看他慢动作一样。你们台湾这几年其实很流行慢活，有些地方特别强调慢，是有个什么山房，就是怎么？ 对对对， 很安 静，食药山房的那个。 我明明去啊，已经饿得要死啊，开车找了半天，坐在那边。我不断催的服务员要快快快，我们很饿了，五个人都很饿，他招是坚持慢，慢慢一步一步，明明看见他在那个两米外五米外拿着餐盆，那个 怎么样都不来， 对，就是来啊，他慢慢，我说快，慢慢慢，这很累的，所以你那种朋友做的对，一个人去吃、 啊、是，但是我有时候也怕，你像我又还有一个朋友就是搞这种慢生活，就住在这个郊区，你知道吗、嗯、每天呢穿着那个麻布的那个对襟大褂，拿着个扇子迎接四方客人来，一去他那儿弄的是个庄园呐、啊，什么都是竹子、竹林呐、啊，或者什么的，然后就说都说，哎，我发现很多时候人呐、啊，就是以讹传讹，你知道吗？就是大家喜欢的是那么一种，就是慢生活呀、素啊那种感觉。你真去吃啊，他摆先布第一道菜， 就漂亮的跟什么似的， 还是西餐似的，一道一道给我们布。下一道这是蘑菇，我吃了半天，我说真是，这就是 真的是一个蘑菇， 这是蘑菇。然后鸡，这是自己家养的那种，就最好的鸡，咔上来，我跟你说，这就是鸡啊，对对对，是鸡味啊，这就是鸡味儿， 有鸡味嘛。 最后上到第五道，我终于忍不住，我说给来点酱油行吗？ 他吃的是原味对吧？ 对，他全是那个，甚至就是说，哎，给我讲半天，少油少盐。我说我以后再也不到你家了。 我也去过类似一个慢生活的朋友家，我不晓得是我心理作用还是怎么样，连他家里的猫狗走路的特慢， 那狗太快被打了。 哦，对啊，我觉得可能是意念的感染。我说他真的会打训练，真的，我看到他狗就慢慢，他喂他狗吃嘛，啊，吃鸡，然后也放一些什么的给他妈狗吃，来过来过来 ，Donny 过来，那只狗就是慢慢。慢慢过来，我说你们狗也真的完全配合你的戏码情节哈，所以很奇怪的，人的感应，人跟动物的感应，你下回去你观察一下动物。 就我们家养的小狗啊，我就觉得不知道怎么弄它，也不我也不知道人家别人家里那个狗怎么都是也不叫是吧？它是什么呢？就是我不知道怎么来驯化它，你知道吗？就是它别的时候都没事儿，它见不得你吃。这就像很多 爱吃嘛， 这不是像很多仇富的那个人一样，就是说只要一吃饭呢，哇哇哇哇哇哇哇，就这么叫，叫的人家邻居都听见，永远也改不了。别的时候它也不叫，睡觉时候就它一看，可能一看见你吃，它也想吃。 那你可以跟它，比如说你们吃饭的时候，同时也是它吃饭时间，不行吗？ 那不就解决了吗？我先接下广告再跟你说，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不是他不是人家那个养卖狗的那个人说人吃的不要随便给他吃，就他有专门的那个狗粮 嘛。对，我的意思是说，你们开饭的时候他也开饭，他吃他的饲料，跟你们一起吃饭，就同一个时间去吃不行吗？ 就是生活生活节奏， 吃饭时间是全天， 那就不行。所以那狗不行，因为狗你要跟他规定他的吃饭时间，不然他就会比如说就吃一，他就会挑食。 但是你知道我会了，后来我找一招，就一吃饭的哇哇哇这么叫，弄得这个鸡犬不宁，真是鸡犬不宁。最后我发现呢，他这种好吃懒做的东西啊，他就胆儿小，你知道吗？胆儿小的比老鼠还小，小到一什么程度啊？我认识一个鞋盒子 掉下来。 它这个很小的狗，外面鞋盒子，我只要把它放在鞋盒子上，它就不敢跳下来。嗯，这么个高两不是两个鞋盒子吧？嗯，它就不敢跳下来。而且你把它往鞋盒子一放，它就顾不上叫了，它就顾不上叫了，它转在鞋盒子上转圈， 它就 但是就可能忘记叫唤了。哎，这是我治它的一方法。 因为我听过有朋友类似的情况，家里的狗啊也是某一个时段特别叫，后来他也很烦恼，后来他告诉我，他有一招很简单。他说家辉我解决了，我说怎么样解决，他说我去情趣用品店买那 SM 的球啊，有一种球，然后后面有条带子绑住，有没有咬着嘴巴，知道哪种 狗塞进去了 不是，然后吃饭时间就去绑着那个狗的嘴巴塞住它，所以你去情趣用品店上网找一下。 那不行啊，主人会兴奋的、啊、尤其是马先生 不是，我听说他说这样，因为他家也是小狗，嗯，他就训练塞着他那个狗，可能也蛮兴奋 的。我知道你可以放那个小石头在那个宝特瓶里面，然后你摇那个宝特瓶的声音，就是他只要做坏事，你就是转移他的注意力，他也可能会比较好一点。 哎，对对了， 这是属于专业有这个训练过的，对对，应该是有类似 的人文关怀。咱们这个春晚不仅要关怀中国人民，关怀世界人民，还要关怀 宠物 多样性，对吧？咱们的这个动物的命运啊，也希望在新的一年有所改善。只要有人在，那好像不可能， 不大可能。 哎，那这个三十了，当然大家知道，我们这个也不可能是直播，对吧？谁直播呀？ 而且我一定要告诉大家，如果现在大家同时看凤凰卫视几台的话，就发现我每一台都看得到。我就观众跟你讲说，哎，到底在哪一台？到底在哪一台？ 对对对，其实作为一个电视人啊，我一辈子最大的这个理想就是有一天呢。我们这个节目的收视率能超过央视的春晚， 可以的啊， 看起来很快了， 从零开始是非常难的，是吧？ 我一直以为已经超越了，不是吗？那我拼命争取今天这一集干什么？已经超越了， 从某种哲学的意义上就超越了。你比如说这个，我叫什么呢？这个无极生太极，太极生两仪。你知道最哲学的一个数字是什么吗？是零，是零，对吗？因为零，世界上你找不到零，所以一切都是从零生出来的。 所以如果我们的收视率只有零，老板应该都哭了吧？对吧？ 对，眼睛留下几个零。 没有，从网络的意义，我们也有可能超越。其实我不太确定哈，我想象五年后、十年后、二十年后，可能不会有人去点回去说2017的春晚。 可是应该还会点回去2017的锵锵、 嗯、绝对的。你看我们现在最后这个难忘今宵也开始放起来了、啊、咱们得给大家这个来几句。我们的祖国已经到了历史的高峰，离中华民族的复兴是吧就在今年了，对吧？ 这用唱了吗？唱了。